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个上来，开天显实，三执四请之后，就是唯然世尊。愿要又闻，把这个地方，这是受止，这可叫受止啊，受是接受，止是圣止。比方说，我们这个人间的皇帝，皇帝说话呀，叫金口玉言，那就是说话，皇帝说话就是圣旨，那个世间上的国王，现在佛是法王，也用这个受旨两个字。是唯然世尊，愿要又闻，受之以后，底下是正说，正说当中有两章，一是四佛章，一个是释迦章。四佛章中有两啊，总名诸佛，第二呢是别名三世诸佛。总名诸佛当中，有四颗，一个是叹法稀有，第二是说无虚妄，第三是开方便，第四显示真实，显真实，现在上来。叹法稀有，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法如来，实乃说之。如幽昙钵花，实已现耳。赞叹什么呢？就是上边所赞叹的殷勤诚叹的，佛与十方诸佛的自性化他的全实二智，如是妙法，这个如是呢，就是如上文所称扬赞叹之事，虽然。诸佛的全实二智，也不是说随便任何时间都可以随便说的。佛说法都要称机，契机契理才说呢，所以说是实乃说之。什么叫个时乃说之呢？时候不到不说，时候到了必然要说。那么这个时指什么时呢？就是指在法华会上，三乘人，这个闻大的机缘成熟了，这个时。你看看，无含的时候不说，方等的时候也不说，般若会上也不说，住见引导，一步一步的引导，引到法华会上来了，时候到了， 住户罚酒后要当说真实。举个譬喻呢，如幽潭伯华失意现耳了。这个幽潭伯华祥瑞之花啊，三千年才一现的，三千年一现。幽潭伯华出现的时候，金轮王出世。金轮王出世，那个是啊，五柱还没有像我们人寿百岁这么严重的时候，是一线儿。所以佛是佛下边讲要开权显实啊，久久不说，四十余年都没有说，都是四十余年以后了。如果说释迦牟尼佛说法已经说八十年，那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转法轮以后四十一二年的时间才说法华经的啊。那么佛啊出现在世间，不是为了人天之称才出世间的啊，也是不是为了那个大乘根基的菩萨乘而出现于世的啊，感佛出世，那就是三乘根乘的人，就声闻缘觉菩萨。那么这种人呢，智小一大，所以佛是全权引诱，经过乌罕方等般若说久久不说。因为他不能说，他不能接受，没有成熟啊。还有呢，五千没有退席也不说的啦，要减重啊，减重。此众无职业，纯有一真实啊，无欠退息以后啊，这才说了。幽潭伯华啊，这个举这个譬喻，就是比幽潭伯华，就是比喻今天佛在灵山会上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幽潭伯华。下边，舍利弗，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这个第一探法稀有，第二呢是说无虚妄。佛讲要说这法，这个理很深。跟以往所说的，就是跟这个法华会上以前所说的啊，那个权理是不一样的啊。此言至妙啊，不要说了，说就是语言呐 啊，说全法是全法之一语言，那个那不是妙的。说实法，这个语言就妙了，语言有什么妙不妙呢？比方我们这个人说话，这个说话有什么妙不妙啊？说粗话，你这个讷语言；说好话，你这个就是善语言，是吧？我说法也是这个样子。说上来的三十之权，那都是粗。到了今天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全粗皆妙啊，也并不是说离开粗以外另外有一个妙啊， 初即是妙啊。上来所说的这方者必也，变者妙也，是妙大于方，即是真谛啊，并不是说另外有一个妙给你，说你这个不要了，开权现实嘛，就是在三乘人这个本来认为粗的开了以后，那都是妙的，并不是离开这个粗以外另外有一个妙的给他，第二呢就是说无虚妄，说无虚妄这个佛所说的法如来是真语者，不会虚妄的教盖这个当地的大众坚定自己的信念，信念不坚固，佛虽然就是开权显实，你要是不接受等于没开一样，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下边这个正式开方便，第四这个显真实，开方便有三科，一开二是三界，现在呢是第一开，怎么开发的看大家看看怎么开发的呢，现在像这个开权现实了嘛，我们这个法华经记门开权现实，这是记门呢最主要的，就是说的这么一件事情。舍利弗，你看看喊了都是舍利弗，大家数数看，从一开始是佛呀，一旦喊舍利弗啊，又喊个舍利弗啊，又喊个舍利弗啊，殷勤呐 这就是殷勤，大慈大悲殷勤佛主，叫他注意又注意啊，要信心坚固，不然的话这个法不能入心，不能入心呐 要有个澄净之心。你才能够跟这个法相应，才能够纳入自己的心田。舍利弗，诸佛虽以说法，亦趋难写。这一句就是开，你说怎么开法的呢？开权显实怎么开呢？开就是先开你这个方便，本来你这是个方便，现在给你开解开所以说法，所以说不是方便吗？随顺众生的机宜并不是佛的本怀并不是佛本来我就要这要说这个要说三乘的，不是的，随顺众生的机宜，你这个机宜是三乘的机宜，跟你说大乘法你不能接受，那怎么办呢？随顺，这是化他之权还不是化他之实就是这么一个化他之权给你们说了，你不懂啊，你不晓得这是个权不晓得佛给你说法的用意所在，你当个真实的 啊，福寿衣、喜脱衣，我们也挣了小果了吗？啊，他当时在的。实际上这是福的权，啊，就是这个权易取难携，是方便。这个随意说法一许难写，在法华以前跟三乘是不能讲的，只有到了法华会上他正式说了，那跟你说开了，我原来跟你说的那都是方便，哎，骗骗你的，嗯，啊，骗骗你的，空权诳小儿，诱度于一切，是不是的？啊，这小孩子要哭了，这叫哭怎么办呢？哄哄他。哎，你看我这手里有糖，好吃的，不要哭。嗯，啊，我就给你吃，那小孩就不哭了。不过实际上那空的。啊，这个譬喻是这么，就说三乘法，哦，给你得一个休息的机会，进入化成。那个化成不是实在的，不是保守啊，啊，那是佛的方便呢、啊，啊，进入化成以后，这个化成就没有了，没有了，你登什么地方去呢？还要朝前走，啊，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实实的这个归宿，啊，化成不是自己的归宿啊。所以要这个四土来讲，我们所住的这个国度是凡圣通居度，那么二圣人出了三界以后，他要有个地方登着，啊啊，不是说住涅槃的，涅槃是什么东西呢？也有个地方啊，那个就是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就是给这种人登的。破了见死河，了了分段生死，出了三界，他有一个地方登，这就是方便有余度。啊，从这个果度的名字来看呢，那就是方便。嗯啊，随意所说的，所以二乘人，啊，有的人。在法华会上不能够进入大乘，入了灭度了，啊，他就居住在方便有余土，啊，到了那个地方，佛呢在那个地方就是在方便有余土给他说法，啊，他必然也要回小向大。佛法是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的，这是决定义啊，有二有三，有五有七有九，那都是方便，嗯，不是佛的本怀，嗯，啊，就是这个方便易取难携啊，啊，说三自己不知道。下边，嗯，这个解释，所以折合呢？为什么易取难携呢？那这么难携啊？这我们都聪明得很呢，啊，你看我们现在人都聪明啊，都聪明得不得了，啊，你不说我都晓得了，嗯，对吧？嗯，那底下呢，这解释为什么易取难携？哎，又是什么随意说法啊？所以折合，所以折合的就是一种带有一种这个啊问号，嗯，有问就有解，有答呢就解释了，嗯，要解释。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嗯，佛啊。啊，用无数方便，众生有种种机宜， 佛就有无量的随意方便，无数方便，种种因缘，种种譬喻，种种言辞，言说诸法。这是解释啊，解释。第三呢是总结啊，佛所说的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写，唯有诸法乃能知之。是法，就是指上面所说的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那是随意说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写呢，这是要服化他之权，化他之权，唯有诸佛乃能知之。这是总结，下边呢开了以后，开方便以后，第四 是真实，就开了，开了以后真实就显出来了，显出来以后才能加以指示。比如说我这门开了，门不开，门里向东西看不到啊。门开了，门里上都看到了。哦，你看看这里上什么都有，开示误入福祉之间都在里头。这个是真实里上也有五个小科段，一个是标人法。第二呢标除世义，第三重世，第四是正世。第一就是第一，这个就是法非思量之分别，标圣人法。圣就是殊胜的人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写，这是法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呢。这个人圣，人就圣啊，就是殊圣，殊圣理圣了，降伏一环不能够理解是唯有诸佛乃能知之呢。佛能解就是人圣，这两种殊圣。底下正是这个是真实，数真实之中底下呢有一个第二表出世一，第二重世，这个底下呢第二科，所以折合诸佛世尊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述说佛出世的意佛出世的用意何在？佛为什么要出现在世间呢？你都成了佛了，你就蹲在家里想享受享受，不是蛮好的吗？为什么要出世呢？出世意所以折合，出世之意，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世大事因缘，这个大事什么叫做大，什么叫做事什么叫一大事，什么叫做因缘， 一大事。这个一指什么呢？啊，我们上面这个没讲《法华经》之前，说《无量义经》，从一出无量法，还归无量法，归为一。这个一呢，就是一实相，一实相，一实相啊。这个实相本身是无相的，无相无不相，这个一实相，这个一就是唯一大事因为这个一字，这个实相，这个一呢不是二法，人人都一样，故称为一，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叫做一。佛法是不二法门，故称为一。又叫做一实相，又叫做一乘，又叫做大乘，这不称为一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就这个一啊。能称的是理，是人所称的是实相之理，就这个一。那么既然讲一啊，跟三乘、五乘、七乘乃至于九乘就不一样了啊。三乘就不能成为一乘，不能成为一，五乘、七乘、九乘都不能成为一。说此中来讲这个一啊，三五七九成那都是全，现在只要开全显实，所以称为一。五三成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五成呢加一个人天两成，七成加这个。这个七乘人天加生人天两乘加三藏教的三乘，三藏教有一个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乘，那就不是三乘加，那不是有五乘了吗？五乘再加通教的有两成，通教的有个声闻缘觉成，那就有七成，再加通教跟别教的菩萨，那就有九成。这是那就可以是概括了从忍天成一直到圆教的大成以下，这个一共有九成都包括在内。这个呢九成都在被开圈显示被开之列，都要开。那么什么叫做大啊？什么叫做大？大者是其性广布。什么性广布呢？什么性广布啊？本来这个三五七九成的这个性呢，各自执着于本乘，他这个性就小了，现在开什么呢？就开这个三五七九乘，全开，全开，开了以后这个性就大了，性本来没有大小，性哪有大小啊？众生执着嘛，它就有大小了。就是像我们这个波地凡夫也一样。你看我们的执着，我们一天到我们这个性大不大呀？我们这个性跟佛性一样，不大精深， 可它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受用上来说呢就小了，一天到晚就钻牛果尖，这个身呢就100多斤吧，那个心呢就在我这个肚皮底下，你看这个性大不大啊？小了，开这么开法的呢，就是开你这个小，把它开大，开大也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给你，个大的给你，说这个开它的功用就在这个地方，开小，悟大，就在你这个小的本身上开大，这么开的，故名为大。你不要说是开始误入另外有个东西啊，没有的。诸佛处世这一事，这是一大事。这个事呢，不是我们的小事儿，不是我们做一趟佛事，这个是小事儿啊。开个光啊，什么电个机呀、那是不是什么事儿？那也叫个佛事啊。今天这个法华会上开权显示，这是诸佛菩萨的大事因缘，这种仪式开权显实开记显明，这个仪式这个地方呢是一大事的这个事，就这个事什么叫做因啊？众生有这个机，有这个被开之机。什么是这佛法不是讲因果吗？佛法讲因缘呐、因缘所生法嘛，佛不能够说无故的我给你开啊，你这个机缘到了我才能给你开，有这个机感应感这个因，所以如来趁机而应，故名为缘，这叫个因缘，这叫个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这个呢，一大事因缘是佛的本怀，佛的本怀呀，那么既然是本怀，释迦牟尼佛你出世就可以说嘛？不行，众生机缘未成熟啊，所以先要开方便，开三乘，开三乘之权。这个三乘之权为一乘之时做弄引的，做弄引。弄，什么叫个弄啊？弄不是摆弄啊，弄就是权，就是诸佛的权制。见机弄呢就是调理啊，一步一步给你调理接引到了法华会上来，给你开权显实啊。如人欲取先当与之欲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跟他说大乘，不能直接说大乘，怎么办呢？先说小乘，这先当语之。你们看看，你们不是都有那个注解吗？其实不要我说呀，看得懂不啦？虽说种种道，其实为佛成为一成也。这是。这个第二呢是真实，第三是重视。说舍利弗，云何名为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上边已经说过了，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那现在他又重复一遍，云何？什么叫做诸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反复的说明， 其实多说几句也是好的，啊，我们一天念的唯一大师因缘故出世一事，我看也有好处，啊，还不能嫌烦，啊，念阿弥陀佛的人念一辈子他也没说嫌烦嘛，就那么个阿弥陀佛啊，啊，那没说嫌烦的，啊，你参念不是谁也没说我嫌烦的，参两句就罢了，老参多烦的，啊，啊，多烦呐，哎，那不行哎。嗯，啊，所以说呢，从事呢，将欲结识，更充争起，一味眼端说话嘛，不然怎么说呢？又说呢，此事一大事，夫说尊重，啊，如论中曰，父王欲多问太子名。速速说之，啊，这个当父亲的欢喜小孩子，阿多阿尼一天到晚喊，喊得亲切的不得了啊，这个样子啊，底下呢，这个正事啊，从事以后呢，底下是正事啊。什么叫做正事？就是上来所说呢，就是为正事做一种陪衬的啊。将要正式解释说，必须加以陪衬。叫正事，什么叫一大事因缘啊？出现于是这个正事当中。为什么要有这个正事？为什么要有个正事的实从意义？啊，这开权显实，上次我们说的，既门开权显实，啊，本门是开济显本，开权显实，权是三乘之权，实呢是一乘之实。这个一乘之是有寂门有实妙，啊，这目的就是开这个寂门实妙，开粗为妙，开三乘之全粗，啊，开一乘之实妙，这学佛法，我这也是。那就是临死抱佛脚一样，我这平常呢也不太功夫用心啊，实妙，开始悟入佛的直见以后都成为实妙，这个实妙在什么地方，这文中都有啊，虽然不次第，细心人呢一看就知道了啊。如果心再粗啊，这个里面有文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实妙就是一大事因缘，就是十种一啊，十个一，贴文整奏。虽不次第，实亦无减。你看看，说是事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之所能写。事法什么法啊？是显这个理的，是显这个理啊。这个显这个理呀，总过一个一部大教，无论大乘教小大乘教，教理教性，这个教理心果，此中呢也不例外。他这个地方讲呢，是讲这个，有理仁理行仪教仪。 啊，讲这个世音，这个世音啊，是法非分了，是不是能写呢？只写这个理，唯有诸佛乃能知之。诸佛乃能知，诸佛是人呐、啊，人能知吗？人要有智慧才能知的呢。啊，这是显佛的智慧智义啊，理义智义啊。唯一大事者呢，一就是理，大就是智啊，事就是行。从理法治以治导行啊，助此一变是显行矣。开始误入福智之见，知见者就是知见者就是智之于理啊，那个智慧的对象是什么？智慧对象就是理啊。眼见剃法，剃理无为，则无分别；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要此直见，论开始误入。你们看这几句啊，这里不是开始误入福智之见呢？这个知见两个字呢，分开来理解，什么叫做知，什么叫做见啊？知。就是智是能知，理是所知，是智之于理啊啊。眼见地法啊，地理无为的知见，见什么呢？见地法，第一就是见理，知见都是见理的。这个体是无为的，理是无为的，理什么有什么为呢？啊，理本身是无为的，啊，没有分别，啊，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嗯，世俗世间法都是依理而建设的，而建立的，世间法以世间法的理建立的。出世间法是以出世间理而建立的，啊，你看世间法不是有世间理啊？什么叫做世间法的世间理呢？杀人的偿命，这个就是理啊。这个理是什么样的呢？杀人是杀人，偿命是偿命，这个理是什么样的呢？他就跟着这个理，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既不善之家必有余呀，那也是个理呀，啊，既善是属于是，啊，这个理天然的，很自然的，并不是哪个造的，啊，自古以来就这个样子，公认的，理没有差别。你比如我们这个虚空有差别吗？虚空没有差别啊。啊，虚空之间这个万事万象有差别吧？有差别，嗯，啊，就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啊，就是这个理啊，嗯，言也好，智也好，见这个理，理没有分别，以无分别法而有分别呢，那就是世间相，啊，理无分别就是真谛。以无为法，以无为法而有分别，有文法就是素地嘛，啊，素地，嗯，啊，这个呢是要知见论开示误入，开示误入，嗯，这是，广说，简单说就是开示误入。要把这个分开来讲呢，开示误入，这就是因位，有四十位：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既然是讲到四十一位，这个就是在这个 蓟门十庙当中，这就是卫庙啊，净庙、智庙、行庙，那不是卫庙吗？又讲一即是法身，大即是般若，是即是解脱。那么照这样讲呢，法身为大，法身为一，般若为大，解脱为是，这个一大事，这个一大事，那就是秘密藏啊。秘密藏啊，是现三法一，这个三德秘藏啊。上头我们讲这个十庙当中有个三鬼啊，真性鬼、资成鬼，这个真性鬼、资成鬼，有三鬼，就是三德秘藏，这个位为所住的地方。这时候只讲这个位庙，下面讲诸菩萨但教化菩萨，不教化二乘的，也不教化三乘的，但教化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既然是佛所教化的，那就成了他的受福的教化，这就是佛的眷属，那个眷属就妙了，菩萨嘛，这个显眷属一，诸有所作，诸有所作，教化菩萨的种种的思维，这诸有所作，这像神通一，什么叫神通一啊？放光现税呀，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呀，这就是神通一。那个蓟门十庙当中不是有个神通庙吗？为佛之之见，事物众生显利益妙，功德利益妙，但以依附成故为众生说法，以依附成说法，不是以三成，也不是以五成，也不是以五以七成，这个说法就法殊法妙啊。你看看净庙、智庙、行庙、位庙啊，感应庙、神通庙、眷属庙啊，功德利益庙，这个十庙都有了啊。开权显实，将这个三乘人呢就进入这个十庙啊，不然就可能什么叫开权显实啊？什么叫做开示误入福智之间呢？说经文当中啊，他名字呢没有说这是什么什么庙什么庙什么庙，这意义上有，他是没有智慧的人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常说啊，有一位居士，他想跟我说大伙说你有什么法会的注解给我看看，我说给你找一本看看，但是我告诉他呀，我说你看《法华经》，看这个正文，你能看得懂。我给你看注解，你就看不懂的。哎，这本来说这个注解是解释经文的，怎么看不懂呢？就这个道理。你不相信啥？你看经文都看得懂，羊车、鹿车、牛车哪个不懂啊？这好不像的。有一大折起火了，谁都懂。一看注解不好了，这这么啰嗦啊，那看不懂，是吧？就是这个道理，而且特别这个《法华经》，一般常说的鉴别大小乘经典的真实。与不真实，是真是假，它有个区别。大乘经典必须要有一实相印，小乘经典呢，那有三法印啊， 三法印，苦空、无常、无我、涅槃，哎，三法印，啊，哎，你无论看什么经典，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合乎这个三法印的，那都是佛说的，啊，至少它合乎佛说的道理。没有这个三法印，那都是佛，那都是魔说的啊。所以此中呢，《法华经》讲这个一大事因缘，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一，什么叫大啊。那么至于说此《法华经》这是给这个三乘人啊开山显一的，开始误入佛的主边，开就是打开来了啊。我们一天到晚，我们这个佛教里头啊，特别还是很注重的开示，开示啊，请开示。禅堂呢也是二六十中呢，既要行也有开示，时时开的开示呢。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现在就是开示了啊。你看这一个开示在法华会上有多少人啊，开权显实，舍小入大，有多大的利益。我们众生一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初发心的小佛的人都一样啊，不晓得佛法深深的道理，逐步逐步开开来的啊。假使说我们要是顺道法华经，从一开始说无量意义以后入定放光现税，然后呢从三昧南向而起说法华经啊，殷勤承赞佛佛的全十二智啊，料开显到了广开显，那我们要随着随着这个经文的大意一路下来，那我们也得到开成显示的利益啊。如果我们过去信心狭窄啊，信心狭窄啊，名义上都是小佛的，都是想成佛的，都是想开悟的啊，你看看跟这个法华经的大意能够一致吗？成佛的法华呀，下边，这是这个重视底下开始明这个礼仪，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悟之见，实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福智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法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直见道故，出现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啊。上来先说呢，以大事因缘啊，先给大家心里先有个底啊。然后是什么叫以大事因缘呢？这个分开来说。分开来说呀，开示悟入佛之之间，就是开佛之间、是佛之间、悟佛之间、入佛之间，它有这么个四个程序，开示悟入，并不是这个一次开示悟入啊，有这么个程序。这个理下 总的来讲，开始侮辱福祉这件都是明这个理，就是入这个大乘依实相之理。这个理相呢，它这个解释呢，有四重意思，一个是要位，第二个呢是要治，第三是要门，第四要关心。要位来解释，这个地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净庙啊，那个十庙当中第一庙谓之净庙，引发众生这个智慧靠什么？靠净，靠环境啊。引发众生的烦恼也靠环境啊。你看看我们这个众生凡夫人呐，啊，我们在落当中就是漏根即是漏尘了，这个漏尘是净啊，啊，那也是引发众生的烦恼的，而不是引发众生开智慧的这个净。要想引发当人的智慧，这个净，这个净呢，就跟我们这个漏尘之净就不一样了，有观理，产生世间法，产生出世间法都有理，世间理漏根追逐六尘，世间的道理，成为世间法。要想成为出世间法，你比如说我成就一个方便有余土，那也管理呢，成就一个十宝庄严土更要管理了，要成就一个常寂光净土，那也更加要加深管理。这个理就是一个净，所观之净，以这个理发智，以理发智。这个理怎么见呢？见不到的，理是没有形象的，一时现这理也没得形象，不要说是这个大乘的义理，就是我们眼前这个顽空你也看不到，你看着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不可知见。要与智眼乃能知见呢？有智有眼就能见理，不能见理怎么能发这个净？就是发智的，发了智呢，智就能照理，以净发智，以智照理，循环往复，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素质啊。二智四眼是不能直见呐，四眼呢，就是法眼、慧眼、天眼、肉眼是不能见的，二乘的智慧也不能见，二乘的眼也不能见，尽管他那个，你比如证了阿罗汉了，哪怕是阿罗力。得了半头天眼，观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摩阿穆罗果，但是呢，这个福知福见所见的这个体力他见不到，底下讲能见的，唯有一切种智佛眼，则能之见呢？那么现在说是。开始误入佛智之见，佛智之见，什么叫做佛智之见呢？佛的一切种智知，佛眼见，这个佛的眼睛跟我们的眼睛这个能力见的就不一样的，不能一样，不一样。你比如说二舍利弗。舍利弗没有眼睛吗？ 舍利弗没有天眼吗？没有慧眼吗？他都有的。弗利舍利弗没得智慧吗？智慧大得不得了啊。他为什么是再多他也不能够测量佛的智慧，就这个意思，不是他的境界。佛的境界，佛有智慧的，佛的一切种子，佛的佛眼是能知能见的，就是开始悟入佛智之见。经曰：为令众生开悟之见啊，若偏于佛果，这是众生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啊。若偏于众生对非佛之见，故不可偏取。法华经，这法华会之前啊，这个三教就是藏教、通教、别教啊，这个三教的行人啊，他虽然也是众生啊，现在不是开始悟入众生福智之见吗？这福智之见在什么地方开呢？在众生份上开。但是前三教的行人，他没有能够得到佛眼，也没有得到佛的佛智啊，所以不能够直接实相。圆教，藏通别圆，圆教的四位啊，圆教的四位就是外梵位、内梵位、分正位、究竟位，这个四位啊，那也是众生啊，也是众生，而分得佛眼佛智啊，这个众生呢，意义就是在众生分上开，不是在哪开啊。所以即此四位已是理，如睡相中天雨四花表万善统归，入四得入四位。天雨四花，花是表阴的，阴花啊，那是表住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四花就是万善同归啊，由于四方置居道场，称四位因花以取佛果，故要为显理开，就是开什么叫开呢？就是原实住初破无明，开如来藏见实相理。圆教实住位啊，初破无明，就是实住嘛，第初住就是发心住，发心住最初破一品无明啊，这个无明一破，一品无明一破，如来藏就显现出来了。这开悟之见啊，开悟之见，虽然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乘等正觉，三叹奇哉，奇哉，奇哉，奇哉呀、就是怪呀，怪事，怪事了。他说一切众生就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不少一点啊，为什么是就不能够证得呢？为什么不能证得呢？说得很简单，一个是妄想，一个是执着，就这么两点。还有什么巧啊？要照这么说，成佛是非常便等的。我不得妄想了，就成佛了；执着心没有了，就成佛了。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没得妄想。从今以后再没得一点妄，一个妄想都没有，什么粗妄、细妄都没有了。能够做到这一点，马上就成佛，对吧？说这个初住位 妄想没有了，执着心没有了，这个妄想啊，那就是你这个第六意识啊，执着呢就是你的第七意识啊，这个妄想执着，这就是生死的根本。妄想没有了，执着心没有了，你这个本来面目就现前了。他这个地方呢，他不讲本来面目的。我看了，几遍这个《法华经》，这什么的本来面目？就是叫你开示误入夫子之见，叫你开三德密藏。那三德密藏也不过这语言不一样啊，那就是本来面目嘛，对不对啊？开如来藏，见实相理。所以说是三德密藏这个性德的妙理，被通别两合之所染住。什么叫做通合？通合呢就是见思合，别合呢，别合就是无明合。这个通别两合之所染住，这是真正是体上的虚妄。至于说是那个尘沙合呢，是化他之合，化他的。被这个通别两合之所染住，染住就是盖覆了。比如说太阳呢，本来是有光明的，有了云彩了，这光明就不显了。月亮也是这个样子，说难可了之。初心就是指这个圆教，初心虽能够圆信，初心圆信，这是指什么位置呢？这是名字位。无极子有一个六记颂，这个六记法，理记法、名字记法、观恨记法、相似记法、焚证记法、究竟记法，初心，虽然呢能够圆信，这个圆教的名字位，你们也看这个名字位啊，这个位置现在我们就达不到，能够达到这个信位的就很少。圆教的这个名字位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开圆写的那我们这个从这个宗门下讲呢，要破本参的，破本参这种位置现在教下呢，像藕益大师这种人，那这都是这个属于名字位的。像智者大师呢，是五品还是外凡位，他什么烦恼都没破这个五品佛弟子他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藏，那可了不起你看释迦，你看看这个藕益大师要从破烦恼来讲，他跟我们差不多没一样，他也没破他虽然能没有破烦恼，他能够伏烦恼。我们这个有烦恼这一天到晚一天到晚这个烦恼烦恼起现行，他这个烦恼有，他不起现行人家说东土小释迦一代的祖师，这是五品位，能够伏烦恼，那是属于实信位实信位虽然能信能伏，而没有能够断，不明开，还不能叫做开示误入佛，还不能叫做开内家观恨，外界法语，助破通别合显出真修性。你看这开示悟的开悟的开悟之间呢那是要是看我这个从这个凡夫地上想开悟之间还要下功夫内界观害你看看这个 智者大师观恒卫念念照常理，信心系幻尘，片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他就用这个观恒功夫，内驾观恒，外界法语，那还有助缘呢，你就是还要借助于助缘，一步一步的，深入，只见朗然开发，如日出难灭，太阳出来了，黑暗就消失了，太阳出来了，黑暗消失了，那我们这个眼睛才有用啊。对不对啊？你看，你看，有两只眼睛，也不得毛病，也不是近视眼，也不是老花眼，假设没有太阳，你有眼睛能看吗？没得月亮也看不到，没得灯也看不到，只见朗然开发，如日出难灭，眼目有用，故名为开，就是开敷之见。现在讲这个开示悟入的开字是这么开的，那么什么叫悟敷之见呢？圆修破惑，故名实得清净，这不是呢？开为令众生开敷之见，实得清净故。圆修破惑，上头呢一个真修，再加以圆修，使得你这个真性之理更加得到清净，这叫开敷之见。所以这个人王经中说，入理般若名为住，住于十住白莲花位。底下呢示者，示就是显示，示者显示，又会叫做指示，这个房子里有东西，门关着呢，看不到。门打开来了，那你就告诉他，这个门的离开，这是桌子，那是板凳，可以告诉他。那么同时呢，人家进入这个屋的人也可以看得到，显示看得清清楚楚的，逝者同别二鹤，既然已经都没有了，既然除掉了。知见这个福之福见这个体能见的显现了，体显，体被万德法界众德显示分别。我刚刚说的并不是我这个屋子啊，这个屋子啊，什么叫屋子呢？这个譬喻啊，一切众生皆如来藏，法界诸法，法界的万德都具足，一切众生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吗？这个如来并不是单指释迦牟尼佛为之如来啊，十方诸佛的万德万相都具足，就是我们众生一念心这个叫做故名为是。是就晋升到实行大白莲花位。什么叫做悟呢？开示悟啊，除障体显，法界恨明，事理拥通，更无二取，全是即理，全理即事。这个事理就拥通事理即拥通了这个智慧呢，既能够照理，又能够照事， 这如理智，如量智，理量不二。你看，如理有如理智，如量有如量智。如理是一，如量就是无量，都是我们这个智之所照的。那么智呢，就是有无量，有如量智，有如理智，故名为物，即是十回向赤莲华位。什么叫做入？就是开始误入这个入啊。事理上就是事理即庸，自在无奈，自然流入于沙婆若海，如理如量，通达自在。如量智能持众德，如理之见能者诸赫，即是实地大赤莲华位。然而圆道妙位，就是我们今天开权显实进入圆教的十妙啊，十妙。上来说说的开示误入，既然是对这个住行相第四十位啊，这个圆道的妙位，妙因感妙果啊，这个位都是妙位啊啊。既然讲妙位呢，妙是融通的，一位中都具四十一地功德。位中，这个具四十一功德呢，是要理讲的，啊，上面我们讲的，理是融通的，所以没有优劣，只开，就是指这个开是悟入这个开。就具足是误入等，更没有两个心，都是一个心呢。但如理之见无有分别，前身之下，这个如理的之见没有前身分别的，这个首先要知道，如理理是一个，理本来它没有相，这是一切事的根本，事法平等吗？无有高下啊！如理的之见没有分别浅深之相，欲显啊，唯要显示如量的之见，所以就有了住行相地的四十位。这个地方就有了我常说的。发心毕竟而不变，如是二心浅心难。你看看我们常说呢，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二心浅心难。发心就是初发心，初发心住，初住那个实住啊，初住呢就是发心住，这个叫做发心，而不是说我们这个你信佛了发心了。这个发什么心呢？那就发心。毕竟呢，毕竟是指究竟圆满那个果地之佛，这个究究竟。那个发心跟究竟没有两样啊，都是证的一个实相之理啊，有什么两的啊？可是这个两个心。如是二心先心难，先心呢就是指这个初发心难，就是进入这个大乘实相的境界，破这个无明见法身，破无明见法身呢，我们常说也不是见法身嘛，百尺竿头坐地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法界现前身。 看看你这个法身跟那个法身有什么区别没有。前行难，要是比较，就是我们这个用功的人，就是能够见到法身，百尺竿头进步，见这个法身，那看来还是要下点功夫呢，很困难的。见到法身以后，明心见性，一性起修，那个修呢，就在法身上的修，修这个法身。如果说没有见到法身这个修，你修什么身呢？你说你修什么？修要修个东西呢？说我这房子漏了修房子，我桌子坏了修桌子。我们现在修什么？那还是修真心，修妄心。前行难，说这教中啊。就是这进这个门呢，不是福呢，所以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歇难入，就智慧门就是初发心住难入的，进了这个门以后呢，那就进入娑婆若海，就像小乘教，小乘教初果、二果、三国、四国，二国、三国、四国好办，正出国难。为什么呢？正一个出国，要破一个见合呢？破一个见合叫见思二合，单破一个见合，如断四十里恒河之流，有这么大个能力啊！所以始终人家。这初心与毕竟心呢，是不一样的。既然讲有难有易，那么什么知道初心与毕竟心也有明慧浅尘之别啊。比方说，见理像这个天上的月亮一样，天上的月亮无论是初一也好，十五也好。它那个圈儿总归是圆的，对不对啊？这个圈儿是圆的，到初一这个月亮呢稍微有一点光，到了初二呢这个光呢逐渐增长，那圈儿是圆的。既然圈儿是圆的，正这个理是圆的，正这个理有满有不满，你光有满有不满，既然光有满有不满，那就有明慧前身之别。如果说是出入，跟究竟是一样的，那就没有区别了，也不要经过四十位了，既然要经过四十位，那就有浅有深，有浅有深，犹如月体出后俱远。而有朔望之殊，初一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就不一样了，四位之见皆明照实相，开示误入这个四位，都讲是照明实相的，而说开示误入之一，照明实相是一，就是缘起是一的，开示误入。那就是分次，这个向下呢还有点东西，我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介绍，今天讲到这儿了，讲以后明天再讲。